26年前的一件悬案告破，众人却都没什么能高兴起来的理由。从京城回到汉阳县衙，这脚刚落地，只见元芳便被打翻在地。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左左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左左、小玲、尚远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经典呐，烦心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呐，平平断断，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，又是一天。需要火炼，爱情里什么他放在心间，贪官的什么他招了人烦，坏蛋的什么他要玩完啊，事业的什么他怎么那么乱啊，远方的什么他一个不得闲，神探的什么他寂寞难安，清官的什么他千百年。放在心间，贪官的模样他招了人烦，坏蛋的小命他要玩完啊，事业他掐指算怎么那么乱啊，远方他光跑腿就一个不得闲，神探的牌匾他金光闪闪，清官的故事他千百